你可不要烧卡香啊，难道是你就忘了不成？ 你有话请讲，无话就不要失了。 愚昧，你我虽非同胞，亲同少祖，我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，不知操了多少心。哎，我呀，方才还挨了骂了呢。 小妹，我也不多谢你呀。 好了好了，愚昧，我来问你，此番同台救驾，何人之功？ 你问这做什么？ 我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啊。 你既受人之托，何必再问我啊？ 此事啊，我是不得不问。 你问的是什么？ 同台救驾，何人之功？ 乃是 哪个？ 乃是， 哎呦，这乃是可又是哪一个啊？ 哎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？ 并非大惊小怪，到底是何人啊？ 是 哪个？ 八桥三关的杨。 杨什么？ 杨业照。 秀玉美的又是何人？ 我早晓得你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哦。 玉美有所不知，其中吃了缘故，我是不得不问，多亏何人呐、啊？ 多亏 活人。 哎呀，你好麻烦呐、 啊！哦，是不是那天本府的杨鲁郎？ 你既知道，何必多问呐、啊？ 就与美的还有活人呐、 啊，并无别人， 并无别人，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书王言道，救驾之臣名叫傅丁魁。 傅丁魁， 正是。 哦，他是奉书王之命进我回朝来的呀。 书王就这样愚昧的终身许配那傅丁魁了。气死我

魁何人前来救驾呀？ 是啊， 多亏何人对大将啊。 所不知，今日早朝，国王传下口谕，命新科状元吕蒙真状元为媒，将我儿的终身许配了九家小乡，了却孤王一桩心事，岂不是一喜呀？ 啊，叔啊，这员小将是何臣之子，哪家之好？ 哦，就是那开国元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丁魁。 哎呀，这就不对了。啊， 怎么不对呀？ 就家小将也曾讲过，乃是养老领贡之子，名叫杨延昭。 皇儿啊，就家的小将军功恩有儿媳，真是善王元本。 强谁防人有耳， 君子不听背后言。 啊这可不算我偷听 啊 好，不算千岁偷听，算我偷听也就是了。 啊皇兄，既听见要拿过旨意才好。 我已叫那养老将军明日带子上殿，金殿之上便命甄家，便命之后。 啊千岁往下讲啊。 我都忘了，还是你说吧。 哎呀，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口。 怎么着，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？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？ 哎呀，如此微臣于法的不敢讲了。 啊状元公， 臣 请讲。 启禀君之，明日金殿之上待等便命抚养二家之后，君之可想同台救驾之事当殿奏来，微臣乃是状元美人，何愁这亲事不成？ 哎玉妹，你瞧我这做哥哥的替你想的周到不周到？哎你可得好好的谢谢我。 小妹我是不谢。 啊 你呀啊 天时微臣就叫人家谢你 亲家呀。

大王家， 他 是何兵人红缨枪啊？ 哎，小百姓，那虎儿使的是大刀啊？ 对。对对，那是万岁昏倒，我这一锤把他的刀给打掉了，他又换了枪了。 我再来问你，那时的相貌如何？ 这个 大哥 得了吧你！我是前来招赘，又不是来进京赶考的，你干什么？问的这么仔细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 臣启万岁，请府定奎言与之。万岁圣心云间，以免直臣大错 啊。书王状元公所奏甚是有礼，请书王审裁。 好，杨延昭，你将从台救驾之事当庭奏来。 龙阿奏。 胡儿生来亲情合法，向下胡须散于胸膛，头戴银盔银矿衫，身穿锁扣连环额甲。 Thank you. 一番演讲，欲把那酒家的事门走于无皇。一国是千真万确立之情状，一国是言语之我那身子慌张。万岁心中是灯明亮， 传之，君主的真知宝山现在垂手，就招谁为君吗？ 领之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我这个媒人那就好当了，抚养儿家庭的。万岁有知，君主的真知宝山现在垂手，就招他为婿，我这个媒人呐，人善不人人。 宝山现在无身，万大岁！ 听众朋友，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诞辰85周年演出的京剧《状元梅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您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。首先请听吴江燕演唱的《金玉奴》，这是金玉奴随墨姬上任途中，面对墨姬的变心，一个人站在船头时所唱。 刚才是吴江燕演唱的《金玉奴》，接下来请听张学金演唱的《苏武牧羊》。 学野我阳台 喊神天子，王位臣把刀进火前，怎知道为臣我困沙漠，日无时夜无改，人人清清楚从上怀打了桌，臣的命我要上分，我命上分。 是张学金演唱的苏武牧羊，最后请听四本太真外传里的一段反二黄，李炳书扮演杨玉环。 天。